金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不又睇，其实好得意喎。上天对其实南宋唔差嘅，岳飞死咗之后就俾个新气象你。 咁你都唔用？ 一样唔用，因为其实宋朝写边度咧，系写皇帝小气嗰度。即系其实宋朝啲皇帝由后面嗰几个咧，基本上冇乜大将之风，即系受咗少少。即是人家不是很當你皇帝呢，調氣就不順了。 哦，他應該這樣說，他們沒什麼 ambition 啊。譬如說，啊，我現在管了九龍城，那我已經很開心了。你看成吉思汗不是的，成吉思汗永遠不滿足的，即是去到哪裡一定是再跟著再擴張。嗯，但是南宋呢，我想也很典型，即是傳統中國那種態度，就是說他很希望在處於一種穩定的狀態。 是 啊，咁呢種係一種好典型中國嘅農業社會嗰種咁嘅心態嚟嘅。 唔係，同一樣佢好得意喎！你即係當時佢嗰個政策係咩啊？係掩武收 掩武收民，掩武收民。 好，即係你喺咁動盪嘅時代裏面，你竟然係用依個政策喎？ 佢因為咁樣噶嘛，佢吸收咗唐朝嗰個藩鎮割據嗰段個歷史嘛。嗱，唐朝嗰個亦都係話同我頭先講有關啦。譬如話喺漢朝，佢一路有匈奴打入嚟。咁當其打唔打咧，係拗好耐嘅。因為最初的方法就係話，我話你嚟飲個科水啦，即係譬如你笠咗眼諗，我哋 俾錢啦， 俾贖金啦。咁但係搞到宋武當時就係唔掂喎，即係越搞就越離譜喎咁樣。咁就開咗會嘅，咁其實都係兩派嘅，有人打有人唔打嘅。咁但係結果就即係打得比較好少少啦。咁你但係一路打落去，發覺一個問題啦，去到就係打得贏嗰人翻嚟咧，就會對個皇帝產生威脅。 嗯， 嗱，咁呢個係 classic 噶啦，即係到我即係上個兩個禮拜我都講，到而家都仲係有呢個問題喺度。 但係呢個係皇帝自己諗啫。你睇下，其實你睇咁多個朝代好打嗰啲，基本上好似岳飛啊什麼啲，基本上佢都離脱，即係佢突破唔到嗰種。 咁但係你就冇諗到宋朝嗰個起源就係黃袍加身啊嘛。 係， 佢原本唔係皇帝嚟噶嘛。 咁但係而家你 去到就係臨時班下邊班下屬叫你俾即係捧你上去啊嘛。 即係佢有呢咁嘅心結啊。 有呢個心結喺度㗎。佢有個傳說點樣咧？就係，是，嗱，你即係嗰段歷史咁樣噶嘛，就係話阿宋太祖就趙匡胤啦，就即係懟冧咗呢個後唐啦。咁佢細佬就上台，佢細佬亦懟冧佢啦。傳說就係咁樣。咁跟住咧就，個南唐後主李煜咧仲喺度噶嘛，咁日日就叫佢老婆入去啊嘛，咁啊搞佢啊嘛，咁收尾都系唔得啦，要懟冧你啦，懟冧李煜啦。咁李煜咧就好特別嘅，就係一個文采好好嘅人啦，咁大家知啦。咁點解真係到宋徽宗又咁好咧？當其人係咩？係傳説個輪迴啊， 哦， 就話佢殺咗李煜，所以幾即係到咗即係幾十年之後咧，佢輪迴翻變咗宋太宗。咁所以佢呢個宋朝咧，其實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嚟嘅，就係，是，民間習武，我相信係相當之成熟嘅。 係 軍事上咧，你唔可以話佢太差，但係咧佢長期有呢種咁嘅，即係驚呢啲武官作反，所以佢出咗好多好好嘅武，即係嘅 武者啦， 武者即係好好嘅將軍。 係啊， 但係次次咧都係基於嗰，那個即係呢種咁嘅文化問題咧，就唔能夠成長。咁新藝就係一個 classic， 即係繼岳飛之後，另一個 classic 就係，是，原本係一個可以好有呢，這個武功嘅一個嘅人嚟嘅，但係佢做唔到將軍啊！我已經睇咗。 啊，仲唔係佢比岳飛仲慘啊！岳飛都話轟轟烈烈打幾場大仗， 佢連打都冇得打。 佢連打都冇得打，我淨係試過打五十騎，打五十萬咗，打二十萬嘅喎。 係啊，咁但係呢個已經值得講啦。咁佢點解要打？嗱，我哋講嗰個發生嘅年份係幾多時咧？就係1162年啦。係 啊，1162年。就等我哋講話佢要去即 係1132年， 去翻呢個南宋，即係投奔自由啦。咁啊，宋高宗啊高調接見佢啦。咁就人哋就俾咗個即係俾啲文，即係啲皇帝嗰啲咁樣嘅。啊！你咪圣旨佢啦，就好啦，我封阿耿京做乜乜啦，咁你就做文物啦，咁啊，即系两个都封官嘅。咁跟住咧，佢就带住嗰啲咁样嘅批文啦，即系嗰啲咁呢咁嘅圣旨咧，就谂住翻去搵阿耿京。点知翻到一半已经发觉耿京，原来已经俾佢嘅手下打挂咗。因为头先我哋讲啊嘛，头先啊，因为金世宗佢即系颁下咗嗰个即系特赦令咧，令到好多。當時做賊或者係一啲義軍人咧，即係反叛啊，變咗叛軍啊，即係反叛佢個老細，跟住走咗出嚟。咁其中一個咧就係 佢個阿耿京個手下叫張世忠，好似唔係張安國，張安國咧就直情咧就殺咗阿耿京，咁啊，然後咧就投奔金國，咁啊，新李就一聽到依件事之後咧，咁佢唔係就話哦點玩完啦，係嘛，唔使玩啦，咁啊咁嘅收檔，佢唔係，佢咧即係可能真係義氣啦，即係我成日有啲黑社會 feel 咁樣，佢咪有義氣，咁佢咧竟然咧帶住五十騎咧就衝入去依個金營。當時張安國已經去了金國的啲軍營裏邊咧，飲酒作樂，而且等緊封賞噶啦， 好 happy， 係好 happy 噶。佢亦真係估唔到當時咧，阿辛棄疾竟然夠膽帶咁少人，帶五十個人咧，就夠膽衝入去一個五萬人的軍營。 嗯， 動啊！最尾好笑，當時就係話佢衝入去，佢唔係話啊，我之後打佢唔係，咁啊都有啲聰明嘅，就係話佢想揾阿張安國，即係咧感覺上就好似話我都嚟投奔你啊，大佬啊！咁啊張安國邊個啊？咁啊就哦咁啊，即係原來係阿耿京隔離嗰個秘書啊，咁啊俾佢入嚟啦，咁樣一入嚟咁佢就反台啦，唔係殺佢喎，殺佢好容易喎。是生擒佢翻去咯，依樣先係難喎，即 係呢個係特種部隊 feel 嚟㗎啦， 係啊， 即係特種部隊嘅做法嚟嘅， 即係你五十個人啫，就可以衝入去捉佢入嚟。 歷史點記載呢段即係五十個人係衝入個營入邊呢件事咧？ 哇！當時佢話咧，連皇帝都覺得哇犀利喎，即係先係就捉佢翻嚟，即係捉咗佢出嚟之後，然後去到自己營地斬首之後咧。呢件事咧係轟動咗成個南宋，咁大家都覺得即係真係就係一個可造之才，咁所以咧後來咧就宋高宗咧係有召即係、就是、有召見過去傾下偈咁樣，即係後來到宋高宗傳位咗俾宋孝宗之後咧，阿孝宗亦都係召見過佢。開頭宋高宗因為宋高宗唔係好信呢啲打得嘅人啦，咁啊俾咗個小職位佢做嘅，咁後來到宋孝宗就諗住要即係、就是、真係要北伐啦。咁我曾經就邀請過阿辛棄疾去傾下偈嘅，但可惜咧，阿辛棄疾就好似我哋功夫片咧套戲，咪叫功夫啊，阿周星馳嗰套咧，裏邊有個鐵布衫嘅師兄講嗰句嘅，我個人就係咁直噶啦，辛棄疾就係咁啦，我個人就係咁直噶啦，咁因為太直一陣咧，就搞到咧阿宋孝宗真係唔開心啦，唔開心之後咧， 邊句説話？ 唔知喎，想話佢即係仲係話佢話佢好即係話阿辛棄疾咧講嘢咧係唔中意轉彎抹角啊，好中意咧 好咯，唔中意轉彎抹角好咯。 咁但係皇帝唔中意聽啊嘛，嚇咁你暗直，你講嘢暗直，即係好似譬如話宋孝宗話咁打，佢話：，嘿，你傻啦，咁打唔得嘅，咁啊死得啦，係咪先？即係我哋話即係喂，你老細即係你要就住老細講嘢嘅，就算你老細弱智都咧，你都遷就住佢，用一啲方法將你套嘢講俾佢聽，因為結局都係要由皇帝批你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就算你套嘢好得，但你present 嘅方法唔得咧，咁其實你真埋沒咗自己嗰個能力。 嗱，我哋依家再去研究啦，即係後來點樣啦。但嗱，我哋而家歷史上我哋就唔係太清楚呢個五十單騎直入對方個軍營，因為出面有五萬人啊嘛。 係啊， 入到去點走呢個係一個問題。 喂，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嘅。嗱，你問啦，張安國係一個即係投降嘅人啫，係咪？咁你捉翻佢走，你估有即係當時嘅金國士兵？会唔会好紧张要救翻佢咧？ 唔系咁先系问题嘛！如果唔系，就捉住个人质，个人质，你怼冧佢啦！跟住 我真系有可能喎！我叫你捉咗佢，你要捉白啦！我唔系我好熟嘅啫，所以有一个即系起码咧，金国人唔系好偏岸去救翻佢。咁第二咧。亦都諗唔到阿辛棄疾會咁大膽， 係啊， 夠膽喺五萬人裏面捉一條友走。 嗯， 所以呢樣嘢咧就即係其實真係 套戲點拍法嘅呢個場景？ 呢個場景哇犀利喎！呢個場景如果係嗰套戲咧，辛棄疾佢叫謝苗啊，阿謝苗嗰套咧就係即係一人打一人叫一騎當千嗰只啦， 即係又係咁衝入去， 衝入捉咗，跟住立咗上馬。 但係我懷疑佢衝入嗰時冇打嘅， 衝入去係見佢。即系话我都系阿耿京嘅，即系感觉上都好似我系嚟投奔嘅，都系同你一样，我都咁仆街，我都系过嚟投奔你嘅。咁样点知一嚟到就捉鬼咗啫嘛。但系走嘅时候咧，就讲到好劲嘅，即系话啲人就围攻佢，跟住就打一轮，跟住捉咗佢上马，跟住就压住佢马队，又换只马又走啦。所以其实如果有睇过套戏咧，拍得几好嘅。佢阿谢苗做得唔错嘅。 系而家人都唔系好记得边个谢苗啦。 啊，谢苗咪就系洪熙官里边嗰个僆仔。 好睇啊！我睇到嗰个系好劲啊！即系佢同阿李连杰一齐拍啦，即系两个人做同一个动作。 系啊， 咁但係係兩個人都咁純熟嘅，咁係攞住，我記得係支槍啊嘛，攞住兩支槍啊。咁而家就我相信冇乜童星做得翻謝苗當年嘅，但好可惜咧，就而家冇人記得，冇人記得阿謝苗係邊個啦。咁嗱，喂，你講翻呢個咧，即係如果我哋睇咧，就首先嗰樣嘢就係個膽識問題啦。 唔係義氣好緊要， 義氣好緊要， 義氣好緊要。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只馬咧，應該好快喎。 只馬好堅咯，應該。 啊，只馬應該好燥竇喎。 唔係你諗下，你老即係你打份工啫，你老細都瓜咗啦。咁如果一般人即係間公司執笠，咁你唔會有啲咩搞噶啦？喂，佢唔係喎，老細俾人懟冧咗。咁佢有好大，即係佢五十人去打五萬，係好大機會死嘅。咁呢啲即係後生仔先做到，即係都係佢22歲啊，22歲，咁佢就夠膽死，即係乜都唔諗，即係義字當頭，有啲報仇 feel， 係咪？即係對你呢種行為，我不恥你咁行為，我就要捉你翻嚟。 同埋如果你係55萬人，咁如果喺呢、這個即係頭目嚟講，我俾你入嚟咯。 系咯， 系嘛？我俾你入嚟，我点解要惊你？咁但系结果枪都唔系，枪都佢就笠咗佢，笠咗佢。咁即系呢个系又唔可以讲系叫战役，但系咧，其实就系我一路强调呢个即系所谓特种部队个初型。 系啊，佢又系佢一捉咗佢之后咧，佢就即刻马不停蹄，直接南呢渡海嘅淮河，咁就去到呢个健康城斩首。你谂下，即系呢种行为咧，其实。摆喺任何咩年代都咧，都系值得人哋即系敬佩嘅。即系就算而家都啦，你起码你就算美军当年捉阿拉登，都系当场射晒。 唔系美军捉拉登哥同呢个冇得比嘅，但系人哋有晒所有嘅 technical support， 系咪啊？系咪？仲要喺白宫睇住你点做添？唔系嘅，佢呢个系好典型嗰种，即系话。是近乎恐怖主義嗰只嚟， 可以咁講啊！ 但係你是恐怖主義先至唔怕死噶 嘛？咁係咪？咁佢22歲啊嘛，呢個年紀真係唔會諗咁多噶啦。就同埋可能阿耿京對佢可能即係都幾器重噶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佢有啲復仇 feel 嘅個動作。咁所以咧唔係計利害嘅，而係話。即係唔係啊？計下我捉翻阿張安國，我會有啲咩著數咧？唔好諗呢啲嘅。 但係你估佢哋平時呢幾廿人咧，個 training 係點樣嘅 ？training 係點好難講。不過我睇即係你睇翻後來阿新義直練兵嘅方法咧，即係佢後來訓練咗另一隊軍隊噶嘛，咁都能夠好短時間就訓練成一隊好強嘅軍隊啦。你知道阿新義直唔係一個即係唔可以 Rambo 嗰種咁樣嘅個人主義英雄嗰啲咁 嘅，有 teamwork 嘅， 佢有 teamwork 嘅，同埋佢對個訓練嗰、那個即係睇一個好好嘅教練嚟，應該係，即係佢對嗰、那個戰略啦，對嗰、那個訓練方式啦，我諗係有佢一套即係好特別嘅方法，即係佢有天分嘅呢啲 係。但係好可惜咧，就係中國傳統喺呢方面嗰種軍事嘅訓練咧，係留低嘅文獻太少啦。 係啊，佢嗰份嘢都冇喺台網上揾到。嗰啲咩美勤十論嗰啲咧，都揾到。 咁啊嗱，咁佢跟住後來咧就皇帝俾啲咩 assignment 佢做咧？ 俾咗個管糧食嘅小官去做咯。嗱，佢一生嘅真係其實佢22歲殺咗張安國，即係將山擒張安國，然後殺咗佢，跟住然後翻到去南宋。即係其實以咁樣嘅名聲、咁樣嘅聲譽，起碼都應該嚇俾翻個武官你做啊！唔係喎，竟然俾個管糧食嘅小官九品芝麻去做啊！呢啲好奇怪喎！即係其實宋朝真係對武者咧係好有戒心啊！即係覺得你識功夫啊、打得咧，佢反而更加驚㗎你。再咁啊，到直至到宋孝宗上場之後咧，即係恢復翻阿岳飛嗰個聲譽之後咧，好似有好勵精圖治，真係好想北伐嘅時候咧，曾經又約見過新義侄。咁啊，新義侄咧又係肯講啦，即係講嘢可能太直啦。咁啊，令到咧阿孝宗咧聽完之後咧就唔係好開心。咁又將佢貶咗做啲官仔。咁啊，所以咧就你睇到喺宋朝即係南宋滅亡咧，唔係武官嘅問題，係文官嘅問題咯。所以好笑啊！我就話，西就有個外號噶嘛，叫詞中之龍，即系咧係因為佢寫詞寫得好好，咁所以叫詞中之龍。但我覺得咧，好似咧係氹仔浸家龍嗰種詞中之龍，係一個 小池塘的龍，就在南宋浸瓜了，這些事可惜可惜。還有他在頭嗰即係喺頭嗰二十年開話，即係直接由佢廿二歲去到四十二歲嗰二十年咧，基本上咧佢係完全即係冇受過重用嘅。差唔多咧，佢係做咗三十年官咧，俾人調任咗三十七次。 即係一去到嗰度就同啲人啊又唔啱眼啦，次次都係啦。 因為我都話天才最慘乜嘢？天才最慘就係、是。不喜意同春人一齊嘛？ 係啊， 佢唔中意同春人一齊咧，佢又唔會可能收埋。 我都唔中意同 春人一齊。咁佢流於俾人睇得到，人哋咪唔高興。咁好多人咧，多時咧就彈劾佢啦。即係佢歷任咁多官喺咁佢一生裏邊咧，俾人彈劾過七次。咁啊，直至到佢後來咧，去到呢、這個做呢、這個。湖南官好仔。 湖南啊，最緊要嗱，而家我 high 嚟呢度咧有寫。就是他任湖南安撫使，就湖南大家知道的，中國一句說話就無雙不成軍，就算你現在去到深圳，你見到湖南友就即是如果大家要劈友就差不多都要即去找湖南的了。他一在湖南他又搞了一支地方軍隊，他叫湖南飛虎軍，我聽個名字都很型的了。咁咧，但係佢唔係招好多人喎，二千步兵喎，五百馬車喎，咁已經搞喎，就搞咗之後就已經係個袋已經好勁啦，叫洪震一方啊，為江上諸軍之冠。你諗下呢個呢條友咧，呢個人咧係即係我諗係，如果你俾佢發揮，應該係一個軍事天才嚟嘅。